中国政府一直根据病毒变异的特点和临床治疗的实践认识，边防控边研究边总结边调整。对于防控措施，当局一直在研究，不断在调整，最大程度保护人民利益，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军前斯洛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今日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南沙岛礁邻近海域，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跟踪监视，予以警告驱离。发言人批评美军行径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是美军大搞航行霸权、制造南海军事化的又一铁证，充分说明美国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风险制造者。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和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下周本港天气炎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或以上。此外，位于广东北部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并会在今晚至听朝横过沿岸地区。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24度逐步下降至听晚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听朝北风增强。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04点，升906点，总成交金额166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9点，升7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9点，升2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8.32，升9毫；美团155.4，升16蚊；腾讯控股285.8，升15.8；阿里巴巴78.75，升6.55；恒生中国企业63.08，升3.54；中国平安47.25，升5.4；碧桂园3.05，升1.3；京东集团210.8，升20.7。友邦保險76.2，升3.9，港交所300蚊，升21蚊。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11，英磅9.406，瑞士法郎8.233，澳元5.26，加元5.821，新西蘭元4.873，歐元8.111。每百日元對港元5.65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91.783。日經平均指數報28,027點，跌134點。港金報16,340蚊，跌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56.5美元，賣出1,756.62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同大家提提交通情况。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咧，而家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重复一次啦，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白沙湾码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大潭道来回方向介乎石澳道至到红山半岛咧，断断续续都有少少车龙噶。九龙方面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 角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乐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界限街去观塘，近住喇沙小学一段都比较慢车啊，龙尾去到花墟公园。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大围车公庙路有紧急维修，去富豪花园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嘅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38，听朝日出时间系朝头早6: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抑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25266366。 香港电台第二台 ，get50遇上170。 女朋友嬲咗咁点？佢可能咧系嗲你咯，咁你原谅我啦，唔系我每人要噶啦。 我当下系好受呢样嘢， 系咪？ 如果第一下我系会觉得个男仔晒得好可爱啊！ 唔怪之啦，其实都遇咗啲错嘅人，太心软啦。 逢星期六下昼3:00至5:00， 150遇上170，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唔停。 喺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好多困扰嘅。疫情会为我哋呢个社会带嚟危同埋机，究竟你又会选择边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嚟著名投资专家冯孝忠分享人生投资必胜术。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俾大家新心灵嘅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1月29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啊， 系 系你啦。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咧，喺6:00新闻之后出现嘅朋友会有 Yumi 钟由美， 犀利啊！应该系我哋骚动史上最年轻嘅嘉宾系嘛？ 唔系， 唔系咩？ 应该有细过佢， 系咩？ 有。 他已經16岁都未够，跟住话 或者同佢差唔多咯， 差唔多啦， 系啊，身边 friend 嗰啲都应该差唔多年纪啦。咁就会介绍佢新歌《Why Be Close to You》嘅，咁啊第一次终于真人见面啦，之前都系做视像访问啫。 冇错，咁啊转头咧，我哋就6:00会见到 Yumi 噶啦。咁啊今日咧。 我想講嘅嘢咧就好犀利嘅，就係、是、話説咧，即係啱啱過去嗰個 weekend 咁喺屋企就因為轉季啊，開始執屋啦咁樣，咁啊執下啲嘢嘅時候，咁屋企揾啲唔同嘅，即係其實有時係咁噶嘛。你喺屋企咧開住個串流平台喺度求其揾啲嘢播下，聽住有啲聲咁樣，咁接陪住自己做嘢咁樣啦。咁咧播播下嘅時候咧，我就發現咗一樣好得意、幾有趣嘅事情，就係話説喺好多唔同地方嘅一啲頒獎禮上面，香港少見啲嘅。原來其他地方咧有啲頒獎禮啊，或者音樂會咧，佢哋係會有一個手語嘅翻譯員喺度。 係嘅。 咁啊，俾一啲嘅可能有聽障嘅觀眾或者聽眾咁樣，佢哋都可以理解哦現場發生緊啲咩嘢啦咁樣。咁但係咧有趣嗰樣嘢係原來嗰啲手語嘅翻譯員咧，有時候佢唔係淨係翻譯緊嗰、那個 字面本身意思， 系啦，或者佢唔系净系翻译紧嗰个颁奖礼嘅过程， 嗯、 即系佢唔系净系翻译紧 MC 份稿啦。简单啲嚟讲，就系佢连一啲表演者嘅内容咧，都系会翻译埋嘅。 都合理啊！呢个，因为你欣赏一个颁奖礼，咁你梗系想连音乐部分都可以啦。 系 系啊， 冇错。咁所以咧，我见到呢样嘢就几有趣。咁但系最有趣个位咧都未到、 嗯。 最有趣系喺呢个颁奖礼当中咧，就有一个系hip hop 嘅专辑奖。 系 咁，然之后咧，嗰、那个得奖者佢就喺台上边即场 freestyle rap 咗一段。最勁嗰樣嘢就係嗰個手語傳譯員係可以即時翻譯到嗰個 rapper 嗰個音樂人佢 rap 緊嘅內容嘅。咁你要知道，即係平時可能你要翻譯一啲嘅歌詞，咁可能你都仲有得準備啊嘛，因為你事先可能已經知道曬嗰個歌詞嘅內容。咁、 嗯、 但係 rap 嘅 freestyle 係一啲好即興嘅嘢啦。 係啊， 其實你係要即場翻譯。已經唔簡單，同時間佢仲要跟得上嗰個速度、 嗯、 即係你知道有一啲人 rap 係有快有慢啦、啊，咁、啊、但係都係偏快嘅。你比起一啲可能我哋聽開嘅流行曲 rap 嘅歌曲，點樣都會係偏快嘅。你要喺即時聽到佢 rap， 即係好老實講，有時聽一啲 hip hop 嘅作品咧。你唔好话要翻译啊！你要听清楚佢每一句唱紧啲乜，其实都系一件唔容易嘅事情嚟噶啦嘛。咁但系佢仲要可以做埋即时传译呢样嘢，我就觉得哇好犀利咁样。咁于是乎我又开始上网揾一啲嘅资料啦。原来呢一样嘢咧系喺喺外國係好盛行嘅，即尤其喺美國、嗯，因為大家都知道，即美國可以話係 hip hop 嘅一個好大嘅一個發源地，兼且係一個好主流嘅一個音樂類型啦，咁樣。咁原來咧喺外國咧，佢有一啲手語嘅傳譯員咧，係專門淨係跟呢一啲hip hop 嘅演唱會，或者跟某一啲特定嘅 rapper， 佢、嗯、哋就去做一啲。 手語翻譯啦， 手語翻譯同埋佢哋會巡迴演出，咁即係等於一隊 band 咁樣啦。咁可能一隊樂隊要喺做世界巡迴演出，或者可能喺歐洲嘅巡迴演出，咁佢哋嘅班底可能連埋隊 band 啊、嗰啲鼓手啊，成隊人一齊跟埋過去噶嘛。 嗯， 咁 hip hop 亦都一樣，佢亦都會有一個咁樣嘅手語嘅翻譯員，跟埋佢去做巡迴。咁、嗯、然後咧有一個外國嘅。手語翻譯員是超級勁的，因為呢全世界號稱最快的 rapper 叫做 Twista、 嗯、 然後呢他每秒呢是可以差不多 rap 到成 11.2 個音節的，而這個的手語傳譯員呢有一個叫做 Amber 的手語傳譯員呢就是會跟著他去做巡迴呢，他就跟著他一路 rap 在台上面一路 rap， 他就跟著做手語。但系你要知道就系平时我哋睇电视嗰啲手语咧，好斯文噶嘛，即系好好似好得体、好大方咁啦。但系呢个 Amber 嘅手语翻译员系好劲，佢系嗰种好有 hip hop 嘅魂喺佢心入边。 我觉得佢 如果啱你讲嘅呢一种咧，佢 modern 系一个手语翻译员，好多直情系叫手语嘅演绎者啊。 系， 因为佢都好似系表演一部分啊。 冇错， 睇佢啲片咧，即系好似你咁讲，佢系会跟随住嗰个音乐嘅节奏喐啦。 嗯， 因为就算听障嘅朋友都未必即系每个程度都唔同噶嘛。咁有啲可能都会感受到现场一啲嘅震动嘅，即系你声波震动啲 bass 劲，咁其实可能佢身体都可以receive 到一定嘅能量噶嘛， 系冇错冇错， 咁所以再加上佢嗰种律动咧，其实系好似佢都系其中一个台上表演者，佢都 present 紧首歌，因为都好似你咁讲啱噶，即系你每种音乐有佢表达方法啦。咁你 hip hop 啊，或者你 rap 嘅时候，佢好有力量嘅，即系有一种 rap 系咁样嘅时候，即系如果佢用一个好似我平时睇港台电视咁样， 系 嗰种嘅 energy 去 present 咧，又可能唔够全神啊，表达得 系，因为你唔会 rap 得咁斯文嘅咁样噶， 或者你同嗰首歌本身唔同咗啦， 系啦，个风格好似好唔一样咁样， 系啊，唔够全神去表达嗰首歌原本嘅嗰个情绪咯。我成日觉得，因为情绪呢样嘢系喺嗰个演绎者上面，我哋系可以感觉到噶嘛。最简单例子，大家一定会感受过就系你听一啲语言嘅歌，你系唔知佢唱乜嘢噶， 冇错。 但系你从嗰个唱歌嘅人佢讲或者佢唱嘅时候用嗰个声嗰个情绪啊，即音乐本身， 你会感受到， 你起码你会分到佢系喜怒哀乐边一种啦， 系 啦，甚至乎有时你会听到眼湿湿，揦住揦住，其实你唔明佢唱咩嘅可能， 系 咁呢个就系我觉得嗰个情绪嘅传递咯。所以我觉得佢哋唔系净系一个翻译者咁简单，直情系一个演绎或者表演者噶佢哋。 系啊，同埋其实佢真系我睇翻一啲即系关于讲佢即系研究呢个叫做 Amber 呢一个手语翻译员嘅文章咧，都有讲其实佢系一个好勤力嘅人嚟嘅，即系佢唔系靠一个天分或者可能我考咗个牌，我做到手语翻译员啦，咁我就可以做到呢个工作。因为你要帮一啲rap 啊或者 hip hop 嘅作品去做翻译嘅时候，你首先要知道就系手语其实可能本身佢拥有嘅词库咧，同我哋讲嘢系有少少差距噶嘛，因为我哋可能。你尤其見到 hip hop 嘅作品，佢哋嘅詞彙比較豐富啲啦。咁點樣可以用手語去翻譯曬成首歌嘅內容呢？佢就要可能事先啦，可能做演出兩個月前，佢就已經要諗哦，成首歌嘅編排啊，我手部動作要點樣去配合啊，然後再睇埋嗰個歌手本身佢嘅舞台風格啦，佢啲肢體語言啦，點樣配合埋嗰個 rapper 一齊喺台上做呢個演出呢，即係有少少手語嘅翻譯之外，亦都有少少舞蹈嘅動作呢，先為之一個叫做出色嘅手語翻譯員。咁你諗下喎，一個 show 可能有時成百首歌，佢就要用好多好多嘅時間去做呢個翻譯。我覺得嘩好神奇嘅，即係其實有時睇演出呢，我覺得除了歌手本身在台上面他本身的表演之外，其實這些這樣的細節位我覺得是很有趣的，即有時未必是大家在舞台上面第一下會留意到的，但你再研究一下他們在背後那個付出，我覺得哇原來這個世界是有些人做這些東西的，這樣甚至乎 有些人會問的，他說點解會有聽障人士去睇一啲嘅音樂會呢？因為其實對於一啲聽障人士嚟講咧，可能佢第一佢唔係完全嘅失聰啦，可能佢係有啲聽障，可能聽得唔係太清楚，要靠一啲手語輔助啦。亦都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開音樂會俾一啲聽障人士咧，佢哋係會攞住一個嘅一個波咁樣咧，去俾嗰啲聽障人士揸住感受嗰啲聲頻嘅震動嘅。 哦， 所以其實欣賞音樂原來係有好多好唔同嘅方法，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而我哋亦都好少可能會喺香港發掘到嘅一個畫面嚟， 亦都難度高嘅，因為特別啱啱講 hip hop 作品咧，佢哋玩字玩得好勁， 係啊係啊， 即係可以同一個詞彙有雙重意思咁樣。咁究竟點樣表達得全神咧？你唔好話要用手語翻譯啊，你試下將外國英文嘅 hip hop 作品，你將佢譯做中文 都難、啊。 用翻我哋自己，即係嗱，對於佢哋嚟講，手語係一種佢哋語，即係佢哋要用常用語言啦。咁廣東話可能我哋常用語言啦。咁你要試下轉，其實你會發現 都唔係咁， 又或者調翻轉，你試下將廣東話轉翻，即係一啲廣東話嘅 rap 詞，你轉翻做英文。其實簡單嚟講，其實一個語言體系咧，你要將佢譯做另一個語言體系咧，好難係 100% 準確嘅。其實相當係有一個難度喺度嘅。 難㗎，你嗰、那個句子嘅結構都係咧。最近譬如我可能幫一啲英文嘅字做翻譯做中文字幕咁樣幫朋友啲片咁，跟住你就會發現哦，英文個原句咁樣寫簡單直接幾好啊，即係幾簡單。但你化咗做中文，原來你冇咗啲即係嗰啲叫濕直啊成咧，你未必下下係通順嘅。跟住你就啊，但係你加落去又好似會唔會畫蛇添足咧？係啦， 會有好多計算咯。 所以你見有啲video 如果中文字幕去翻譯咁樣，有時佢都會括住嘅，即係佢補充翻一啲。令到嗰句句子嘅完整性更加高嘅， 或一個 grammar 通順通順啲咁樣。 雖然對方未必直接有講過嗰個字，但佢要用括弧括住擺落去咁樣， 冇 錯。即係你理解都係啊。 同埋咧，即係頭先講開呢個翻譯hip hop 作品嘅語言為例啦。 嗯、 你例如我發現唔同地區嘅一啲hip hop 作品或者 rap 嘅作品咧，其實佢哋嘅用字係好唔同嘅風格嘅。即係例如可能英文嘅一啲 hip hop 作品，大多數咧都會比較直接啲啦。或者係粗暴啲啦，可以咁講啦，即係砰砰聲打埋嚟嘅，即係機關槍咁打埋嚟嘅。但係有時你聽翻香港嗰啲 hip hop 作品啊，或者 rap 嘅作品咧，好有詩意嘅喎，又係另一樣完全唔同嘅意境表達。咁所以你要將，例如你將一啲咁有詩意嘅廣東話詞，突然間要翻譯做。呢一個嘅英文嗰、那個困難程度大概係點呢？就係、是、大概嗰陣時咧，你有冇睇叫《唐伯虎點秋香》？ 有啊， 係啊，係啊，咪 A for apple, B for boy。 係啊， 我有特登睇啊。 嗰一段真係好精彩，大家係應該要上網揾翻咧。即係呢、這個《唐伯虎點秋香》啊，周星馳 同阿隊川長對戀嗰段，其實我都睇咗好多次之後，我先突然之間腦裏邊咧彈咗一個。諗法出嚟就、啊、究竟其實英文字幕點樣譯呢啲咧？ 係啦，咁原來即係佢somehow用另外一個完全係其實個內容係未必相關，但係用另一個語言、另一套語言，你又可以大概理解到佢嘅意思嘅方法咯。 係啊，即係我哋廣東話成日話會有佢叫咩咧？好處、唔好處或者強弱處咁啦，即係我哋講嘢嘅時候同我哋寫嘢係有少少唔同噶嘛。 係係 講嘢書面語，講嘢就口語。咁變相你唱歌嘅時候或者寫歌詞，有陣時太過文綢綢咧，可能喺而家呢個 generation 咧會覺得，係咪每一次都要去到咁咧？咁但係某一啲嘅歌，你又真係要好有詩意啦，你先配合到即係。可能嗰個音樂本身好有風格嘅，咁但係你如果嗰個文字用啲太口語嘅，夾唔夾到呢？ 即有時候未必係得嘅，即係所以都係嗰句咯。即係其實第一就係講緊背後其實做幾多事前準備嘅功夫呢樣嘢係好緊要，即係其實係要好 respect 呢一啲嚇喺幕後努力付出嘅人啦。 係啊，同埋嗰一首音樂個語境咯，成日都講呢啲好抽象，但係好重要啊。就好似呢首作品一样啊，咁啊 Travis 出嘅新歌咧，都系想用一个讲前世呢、這个主题之下，佢就用上中乐去配，所以歌词咧都有诗意啲嘅。咁啊，歌词方面揾嚟姜岭乐为佢去填词啊，有 Travis 欧国成嘅新歌，歌名都已经有嗰种诗意啦，叫做《梨花》。 梦里漫游越浮大海。哪会胜过你风采？与你接近对望片刻，藏心内。越近越离，若然乱猜，也要带上野花载。冷你世俗责备眼光，难阻碍。看透你每寸发肤，想终生托付。一扇门，相依庇护，渗透我每寸血管，起身可兑换。他身的我们，厮守结伴。 缘是在，你我似笑似悲哀，数个晚上半梦半醒，无可奈。是业是仇是谁活该？你爱也试过精彩，爱到最后却没结果，才伤害。新的我们厮守结伴、yeah, yeah、你是你我是我坐在邂逅对方，街边的你嘴边的我一早知道要出错，能继续爱与你与我极傻，透着爱透着过透着错下去摸，敷衍的我孤单一个失手街过这惨况，凉风可否吹熄外风？渗透我每寸血管，起身可兑换。他身的我们，厮守结伴。夜夜再见你，叫我痛苦，爱化作悲悲。他身的我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547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590宗输入病例，再多13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518人死亡。23间安老和残疾人士院舍共35名院友和6名员工确诊，72名院友和3名员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807间学校共呈报1757宗个案，涉及1501名学生和256名教职员，共28间学校共33个班别需要停课7日。港股在期指结算日急升，重上18000点关口，恒生指数升906点收市，收报18204点，是全日高位，并且创近两个星期新高，升幅超过半成，主板成交额增加至大约1668亿元。中证监公布多项支持房企股权融资措施，内房和物管股做好，碧桂园服务升近14%，是表现最好蓝筹股。另外，中资金融和科技股亦都做好。康文署由今个星期四起推出城市售票网新售票系统，并且启用全新网站、全新开发的流动购票应用程式和新设的自助售票机。星期四中午12点起，所有现正在城市售票网公开发售门票的节目将会转由新系统处理，在处理受欢迎节目开售的第一日，同一时段内可容纳的购票人数将会由现时大约2000个增加10倍至到大约20000个，并且可以配合服务需要提升至更高容量。各表演场地的城市售票网售票处和康文署主要博物馆将会设置全新自助售票机。售票系统和服务承办商会向使用网上流动应用程式和电话购票服务的顾客收取手续费，手续费为每张门票9元，在自助售票机和售票处购票的顾客就无需缴付手续费。南韩政府向罢工的水泥行业货车司机下达强制开工令，表明如果货车司机拒绝复工，将可以被吊销货运执照，判处最长3年监禁，或者最高罚款3000万韩元，即是超过17万港元。

啦，陪你食饭啦，留下等啦。嗱，嚟有古巨基《叶巧林》，留下有人。不过一个好嘅饭脚其实系唔容易揾嘅，食饭都好讲性格，如果唔系好容易会火星撞地球。 如正看过你瞳孔再熄灭，临走问问你场面更光烈，将心事错意，霓虹灯照片你长街再崩裂，而失意再见只有熄灭，离别要像话 苏黎山，爱情只是艺术品。有人问食饭最紧要系啲餸菜啊，定系环境呢？ 阳光东升西降，不变规矩，看你困于阴影里，站在复见鸟居下淌泪。远方交织天与地，围绕着谁？龙安寺枯山水，最终得你来独游，怎面对？如涟漪碰撞山翠，原定不生的救赎，藏在碎石细沙，你不识取情序里。如间一点白光半区，才记起这身赤躯，愿意逝去。何解常有数之不尽遗下的心债，还未解常有苦心积累遗恨被装低，纵使两心崩坏。 就算各奔天涯，而故居的花有他的祝福，为何没试着了解？愿你亲身跨越灵肉的疆界，还未解。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只判失败？这宇宙无结界，他会在来世里拥你入怀。为何伤痛没过滤？原定安抚的说话来自四面八方，你不听取。行下去，灵魂经觉实上全是虚。回头望到月条化作细尘散落归村里，还自杀。愿你亲身跨越灵肉的疆界，还是水？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止一生自判失败？这挂念无结界，他会在人世里生活愉快。你与他的死结因仍然未松，凌风一吹送，催促成住坏空。人间常有花开花落，无尽的生态从没失，在这不生不灭无极的状态徘徊，在生或死劫或有选择。生的你银河沿路坎坷，流水穷尽处仍没法纾解。从活水是你知忆吞噬堤岸的边界，让沙石来滴漏回流入脑海，跟他生日千世咀嚼，红桃绿柳难忘永久，仍然得我为你在远山升起一片云雾 但如果你曾经拥有过一个好好的饭脚，你会觉得跟他吃什么其实都没什么所谓，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你没有办法再跟他同台吃饭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饭脚的意义远比要填饱的肚子更加重要。听过有追流影亭坐看云起时， 蜻蜓落在露水旁乘凉，表白后的妩媚树下突然发了芽，美得不像话。再让我想一想，那最你的话怎么讲？慢火熬的细水长流，念长长久久，约好到白头。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自家。我尝了你嘴角，全都薄荷味道，是甜甜。 找找比例刚刚好，果肉配焦糖的温柔，在几个春秋我为你依靠。你浅浅的微笑就像妩媚自家，我尝了你嘴角唇幸福撑杆整一些收藏和照一张和夕阳。 李荣浩乌梅子酱， 天亮塌下看你在颤抖，众人正义变快重播出口，这里空气充斥诅咒，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铁拳却无法抗男我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内，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沉于压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却封锁要推倒障碍，他血肉融掉，他的想法不要，污秽骨头壳听到清澈呼叫，尝试导航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毒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混入树林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生于 之前，我哋听过有胡鸿钧最新排台作品《我们在结束时开始》。 五号载人飞船计划喺今晚11:08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 F 遥十五火箭发射升空，飞行成组由三名航天员费俊龙、 鄧清明同埋張陸組成，由費俊龍擔任指令長。按計劃，神十五載人飛船入軌之後，將會採用自主快速交回對接模式，對接於天和核心艙前向端口，形成三艙三船組合體，是中國太空站目前的最大救營。今次任務亮點之一是聯同神十四航天員成組，到時將會有六名中國航天員同時在軌，是中國航天員同時在天上人數最多的一次。神十五成組在軌駐留工作生活六個月期間，將會完成中國太空站建設最後階段的任務，驗證太空站支持成組輪換能力，實現航天員成組首次在軌輪換。神十四成組計劃一個星期之內完成在軌輪換任務，返回東風著陸場。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下晝本港天氣炎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上升至30度或以上。此外，位於廣東北部的一道冷風正係逐漸向南移動，並且會喺今晚至聽朝橫過沿岸地區。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雨，气温显著下降，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24度，逐步下降至听晚最低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初时吹微风，能见度较低，听朝北风增强。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周末期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嘉龙村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长一阵，不过车龙都几长噶，排到过咗深井东村。就系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时近嘉龙村有交通意外，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深井东村。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近蒲飞路车多龙尾福慧苑，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釜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近碧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仍然是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南边围，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屯门柏丽广场这一段挤塞，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去到龙日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彩虹道黄大仙警署去旺角，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努力咗咁耐，无非想退休生活继续精彩。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嘅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嘅收入，持续守护你同家人嘅生活。成功投保仲有机会获享保费折扣，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由2022年6月1号至12月31号。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无论台前同埋幕后嘅工作咧，佢都系手到拿来啊！吓，好中意呢一首嘅新歌啊，女歌手 Selena Gomez。 When I hear a part of my story, I tried to hide in the glory and sweep it under the table so you would never know. Sometimes I feel like an accident. People look when they're passing and never check on the passenger. They just want the free show. Yeah, I'm constantly trying to fight something that my eyes can't see. My mind and me, we don't get along 由以前咧就系、是、拍迪士尼嘅一啲电视剧啦，到今时今日咧成为独当一面嘅朋友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Selena Gomez，《My Mind and M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 ，Get 五零遇上一七零。 男神傻更加我第一次听 扮傻不是真傻中间是有一线之差 他出题是阴我的大家记住啊是扮傻更加一个懂得扮傻的人其实是最聪明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五点 分神 小亮 Mami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不停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送过有我 今天这位嘉宾呢都是非常之年轻是歌手之余亦都是学生。 在这么忙碌的生活当中不知道他可不可以专注做好歌手这个的岗位呢所以我今天要送这一句给他。 从一而终有美。 哇大家一阵都要专注地听啊。我哋送音乐嘉宾有 Yumi 钟由美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钟由美 Yumi。 啊，我哋终于可以真人见面啦。 系啊，上次先系 Zoom 度见过， 冇错， 真人见到啦。 但系佢好好记性啊。 我都问佢有冇失望啊？叫真。 乜你觉得睇 Zoom 就唔失望咧？睇Zoom 都已经够失望啦。 我哋今日送嘅呢一句咧，就开俾你听。 好紧张。 因为系啊， 从一而终有美啊。 哇，好靓啊！ 系啊，呢个成语从一而终啊，咁啊，佢嘅意思即系有一啲讲法初头就即系一啲爱情上面啦。咁但系除咗爱情之外都可以讲，系啦，唔讲呢啲字啊，我哋系 太快啦，系嘛， 太快住，唔好谂呢啲啊，系啊。但系最紧要从一而终，另一样就系你好专注去做一样嘢嘅，系啦。咁我哋就送呢一个俾你，因为希望你中意啊呢个。 系哇，我想讲咧咁啱咧，我间房执。咗啦，我就可以有位去挂住呢两个嘢啦。 哦，咁一定要，一定要啊！ 好似系有助学业运噶嘛， 有 噶睇嗰啲系啊， 系啊，挂出嚟之后温书就会专心啲噶，可以。 唔系啊，直头唔使温书都考到100分嘅。咁、 yeah. 但系咧，即系点解会讲？即系今日讲从一而终 啊！ 当然佢要分心学业同埋工作，但系佢又要好专注去做好每一个部分啦。到底你系咪一个真系专心到嘅人嚟嘅先？ 系咯。 因为我查过噶，你是人马座啊嘛， 系啊， 系啊，你同我系波成 啊， 波成哥哥一样， 系啊，我唔系好专心到啊，佢人，即系我唔可以同时间做一样嘢好长时间咯，你系唔系咧？你觉得？ 我 间唔中系间唔中唔系。 有啲乜嘢系间唔中就可以专心到咧？或者咩情况之下你发现自己可以专心？ 专心到专心到嘅话咧，我就可能喺学业上咯。 嗯， 因为但有时咧真系会要偷少少懒嘅，所以就。但我就会将我要完成嘅嘢快啲做完咯，快啲做完，快啲专注做完，先再去 玩 做其他嘢或者去玩咁 样。系咪即系总之工作时间中间有一啲嘅 break 位嘅时候，就会即系做一下啲功课。譬如头先我迎接你嘅时候，见到争取时间，你都会做一下啲功课，系咪？嗰啲时候就会要同自己讲，我要专心啲，快啲做完咁。 系啊，我会专心啲，但系。我都会唔小心拎住个电话嚟碌嘅，有时。 呢个系而家年青人嘅通病嚟嘅，可以理解嘅。但系你碌嚟睇啲咩先？你同 friend 倾偈，因为系。 唔系，我系睇 IG。 哦。 但系我都觉得我自己乖嘅，因为我系会做完我啲功课先再做其他嘢咯。即系我唔会通常我都会留翻夜晚嘅时间去温书，即系我唔会做功课去抢功课咁样咯，系会做，我系会温书咯。 嗯， 耶， 好老实讲嘅，我想问以你而家翻学啦、做功课啦，加埋工作嘅 schedule 咧，其实你而家几多点先有得瞓噶？ 呢排近排近年 好 心灰啊， 越开越大。 呢一年咧，我谂我系都几夜瞓嘅，都有十二点一点咯，大概。 哇！跟起身咧，咁但系 起身我就要五点 咁早，点解咁早咧？ 因为有时都会六点起身嘅，但系如果我要起身，因为我唔中意每一朝做得好赶时间，所以我就中意好慢慢做所有嘢，即系 hea 住咁样做。同埋有时如果就嚟考试咧，我会五点啊四点五去温书咯。 温到啊，咁早起身？ 系啊。温到，我反而一起身个脑就 OK 嘅，即系都温到啲嘢入脑咁。 因为都好似冇瞓过咁啊，一起身就醒啊！ 我凌晨四五点都好专心做紧嘢，因为我未瞓觉。但你啲起咗身做紧嘢咯， 系啊， 仲可以食埋个早餐先翻学噶嘛？ 系啊系啊， 咁、 啊、 都好啲。 咁你每一啲嘢帮自己要提神，因为你譬如你四点几五点起身去到半夜，有啲人可能饮啲唔知啊奶茶咖啡，我唔知道你有冇一啲嘢食某啲嘢。 我冇啊，但我会系咁饮水咯。 啊， 系，同埋我觉得，因为有时咧，可能嗰日。唔知無啦啦會水腫啦，咁啲我唔知道，我聽人講話，如果你朝早飲好多好多水，就會唔會咁腫咯。 係， 所以我就 你就會飲水啦。 我就會飲水，同埋可能嗰日咁啱要做嘢咧，咁如果又腫咗，跟住，但我係我有時會真係好容易瞌眼瞓嘅，咁。我会偷鸡可能瞌十五分钟咯，最少 系 可以谅解，呢、这个绝对可以谅解。三个十五分钟我都觉得系好合理， 好差 远 噶啦。 系啊系啊，所以 OK 嘅。 其实会唔会呢？因为我觉得你好多嘢记噶个人，你要记学校嘅嘢啦，你要记一啲嘅工作嘅安排嗰啲 schedule 啦，你要记歌词啦，你要记首歌嘅 melody 啦，你要记啲舞步啦。其实会唔会有时做下就会个人抽一抽筋啊？哎死啦！我又谂起啲舞步啦。哎呀死啦！我又谂起歌词要记一记啦。 我想讲你而家讲嘅所有嘢系我依家经历紧嘅嘢咯。 系， 即系我依家系近排要跳舞啦，都系寻日先学，但系好似好快就要出 show 啦。跟住我又有个音乐会就嚟嚟紧啦。跟住我要唱几首歌，我都。仲记紧歌词，跟住又要你学校啲嘢，又要你工作啲 schedule。其实有时咧，学校唔系工作啲 schedule 都会令到我好乱咯。 嗯， 我有时咧，我唔知点解我会，我有即系我有同自己讲过，哦，我提醒我自己要做嗰样嘢，但系咧我都系唔记得咗噶。跟 住我就咦，我咪爭咗啲嘢咁樣咧？跟住唉係嗰下先諗翻起，原來我爭咗啲嘢咁樣。 咁有冇用嗰啲 app 咧？譬如記住啲 schedule 入落去，或者啲 to do list 咧，用嗰啲 app？ 我就冇啦，因為我同啲經理人就有啲 WhatsApp group 咁樣，佢哋就會 send 每一日嘅 update 嘅 version， 跟住我就會喺 WhatsApp 度打粒星咁樣就揾翻佢出嚟啦。 就可以見到每一日究竟我今日嘅 schedule 幾點做啲咩啊，做啲咩啊咁樣樣。 係啦，係。 見到好多嘢都越嚟越急速啦，即係個生活節奏好急速。有冇話最短時間內而家你係要幾耐要排好一隻舞咧？最記得最大挑戰嗰次係 一日兩日，即係第一日排舞，隔一日之後就要表演上，就要上台表演。 哇！你多唔多壓力咧？咁樣其實 我觉得我自己就反而比较容易上手多啲嘅，因为我都即系都有啲经验啦，同埋即系我自己细个都有训练过嘅，所以就对于我嚟讲，可能唔难咯，但系可能如果要 work as a team， 即系可能要同其他人嘅，就会有少少难咯，即系因为除咗我之外，因为我都。我唔会淨係挂住諗我自己囉，我会諗其他人，因为都係想一起做好呢个表演咁，所以就我都希望帮助到对方囉，如果真係要一起去表演嘅时候。 因为如果淨係自己嘅话，咁我自己有时间抽出嚟咪自己练囉，但係人哋夹你就要抽个时间啊，大家有默契啊嗰啲咁样 喎。啱啱。 咁但係喺即係从一而终呢样，即係好专注一样嘢，除咗头先我讲嘅工作啦，即係唱歌嗰样啦，或者读书嗰啲，你自己有冇其实都有啲兴趣，其实係都一路好鍾意，即係嗰啲叫做俾自己唞下嘅兴趣玩下咁样。但係其实冇时间諗呢啲。 有嘅、我前排即係除咗音乐咁暂时唔讲音乐住啦，我前排就有一个新嘅兴趣，就係、是、去骑马。係呀，即係我觉得嘩好，即係我係觉得咦我想试下好型喎，跟住我就咦嘩我越即係我本身係当玩下算啫。但是是真的有一种感觉是好想做好，好想学多啲技巧咯，所以骑马对我来讲都算是一个可以放松下的一个活动来 的。一开始为什么是骑马，有没有看了些什么还是怎样跟着想试下骑马？ 因为我的朋友有骑马的，跟着佢都騎咗一段時間，跟住我話：喂，咁我都想試下喎。咁因為嗰排就冇即係個 schedule 冇咁多，冇咁窄，跟住我就可以抽啲時間，每逢星期六就可以去學騎馬啦。跟住就，唉，可惜依家就越嚟越忙，就冇再去騎咯。 咁我想知道去學騎馬，一開始去到係咪會有得自己揀邊一隻馬，自己想同佢騎，定係冇得揀？ 唔係我揀嘅，係個教練揀，係啦。因為佢都要咁，因為我個教練係江碧偉教練，佢係咯，跟住佢就幫我揀一個，因為我係初學者，我係咩都唔識嘅，跟住佢就會揀一啲覺得我。handle 得到嘅馬，因為我每一隻馬都有唔同嘅性格啦，咁佢哋可能佢哋點樣喐啊，點樣跑啊，都好唔同，同埋有時咧，有啲馬係細啲，有啲馬高啲咁樣，跟住我記得佢一嚟咧就俾咗個OK size 嘅我，其實我有啲驚嘅，係啦，跟住佢就話佢睇得出我好容易上手，因為我有跳舞，因為騎馬都有一種節奏感嘅，所以就對我嚟講又 OK 嘅，可以又好容易上到手。 哦、但係使唔使佢要學習點樣去同啲馬溝通咧？即係點樣去令佢？ 都要㗎，係咯，都要㗎。其實因為我諗馬都有感，即係都有感情嘅，即係好似寵物咁樣。咁當然都有好多，即可能拍下佢啊，或者 摸下佢， 系啦，摸下佢啊，喂啲萝卜啊咁样咯。 所以一开始去到系咪初头学嘅时候，除咗直接上去骑之外，系即系要做头先讲嗰啲嘢，同佢 friend 咗先开建立咗个关系先 系 要。 系都要嘅。 咁、到你真系有机会骑咗上去，你记唔记得个感觉？其实系 点噶？ 哇，我觉得好神奇啊！ 咁都几好啊，你冇乜惊嘅感觉多。 但我反而，因为我谂有啲人会好惊骑马嘅，因为即系你可能唔知道啲马会唔会控制唔到自己咁样，同埋都。可能怕会有些意外发生啦，咁样。但我自己就好，我好勇敢去尝试一些新的嘢咯，所以对我嚟讲就唔惊嘅，同埋我系越嚟越爱上骑马呢一个嘅兴趣咯。 系咪自己一个人噶？定系教练会坐喺后面噶？ 唔会噶。一开头佢会有条绳挂住个， 就带住佢， 带住个马嘅。 系。 跟住咧。佢又好似上咗唔够两堂，唔够三堂咧，佢就冇加条绳，佢叫我，唉，你自己控制下个马啦咁，跟住 好似踩单车咁啊，有啲到咁上下就放手啦，你自己 跌下识噶啦咁样嗰种感觉。 跟住吓，跟住佢就教我，我点样去带个马去，即系点样去带佢个方边个方向走啊，要点样令到佢。行啊咁样咯，所以我觉得好神奇，同埋好开心咯。 系咯，我见佢讲得好开心， 好兴奋，同埋话晒你学咗一个新嘅技能咧，会唔会好想啊？如果有一个 MV 拍骑马，咁就好开心啦。 系啊系啊，我都啲人话，点解你学骑马咧？系咪第时可能有啲咩剧啊，你都会系咪真系骑噶？跟住我话如果有机会嘅话就可以骑啦。 嗯，嗰阵时啲四叶草嗰啲咩星座？冇嗰啲都系咁样嘛， 系咪嗰啲古装嗰啲啊？ 唔系，sorry， 我哋系有一个年龄差距。 我唔系讲四叶草，我系讲关于骑马。 但你知唔知四叶草？ 我梗系知啦。 唔系你个 generation 都知我，我仲谂咩一齐笑佢啊嘛。 佢应该都未睇过， 应该会听过嘅。但有冇一啲嘢你自己都除咗而家即系骑马虽然少时间，有冇一啲嘢其实自己曾经有谂过想学之后有时间都会想？因为啱啱听你咁讲就其实学定啲嘢一嚟好玩自己中意，第二就系你唔知几时会用得着噶嘛。 系都中意跳舞嘅，都有 keep 住跳舞嘅。咁虽然即系因为跳舞都有好多唔同嘅 style， 好多唔同嘅品，即系唔同嘅种类啦。咁我而家都尝试紧试一啲唔同种类嘅舞咯，即系我好想又可以发掘自己另一方面嘅嘢俾大家啦，同埋即系我。可能唔係淨係向住嗰個路線，可能我又可以好 hip hop 嘅，好優嘅咁樣都可以。 佢用一個好 Q 嘅聲同你講，佢好優嘅話，我好期待可唔可以下一隻就整個好優嘅， 同埋有騎馬嘅 MV， 咁就知道一定唔係特技嚟㗎啦，因為你係有學啦，係啦。 OK OK， 我都好期待。 发现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智，声音又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浅，谁教我这么好着手机入面，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再放逐我去置身荒野，来我意念，让爱满写，你却狠心。Something breaking my heart, ooh, ooh, breaking my heart, ooh, ooh, 怎说清单恋这种日记，可恨可知道你踪迹，这个恋的方式 breaking my heart, ooh, ooh, breaking my heart, ooh, ooh, 讲我听，相恋这种日记，可恨可指引我分。始终魔法诅咒，慢慢听思绪争斗，得我一个痴心跟我想左路漫宇宙，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讲不出口，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Breaking my heart, ooh, ooh, ooh.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547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590宗输入病例，再多13名患者离世。23间安老同残疾人士院社共35名院友同6名员工确诊，72名院友同3名员工被列为密切接触者。2019年港姐冠军王嘉文的包姐王以婷被指将小猫放入洗衣机并且开机滚动，早前被裁定一项残酷对待动物罪成，被判80小时社会服务令，她不服定罪上诉，高等法院今日裁定她上诉得宜。高等法院今日是裁定她上诉得席，一并撤销定罪和刑罚。法官颁布书面判词的时候说，原审裁判官就上诉人的诚信评估裁断并不稳妥，根本地影响了定罪裁决的稳妥性，因此裁定他上诉得席。法官说，控方指上诉人王以婷的手机内影片显示他涉及将猫只放入洗衣机并且短暂开启洗衣机，但辩方说影片由一名已经离港的朋友传送给他，因此王以婷没有残酷对待猫只。法官重申举证责任在于控方，控方需要举证至毫无合理疑点。港股在期指结算日急升，重上18000点关口，恒生指数升906点收市，收报18204点，是全日高位，并且创近两个星期新高，升幅超过半成，主板成交额增加至大约1668亿元。中证监公布多项支持房企股权融资措施，內房和物管股做好，碧桂園服務升近14%，是表現最好藍籌股。另外，中資金融和科技股亦都做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聽日有一兩陣雨，氣温顯著下降，市區氣温由初時大約24度逐步下降至聽晚最低大約15度，新界再低兩三度，初時吹微風，能見度較低，聽朝北風增強。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市區氣温降至13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週末期間氣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咧，而家有种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锦绣花园。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加龙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而家断断续续排到去丁九。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去到落山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联合道，龙翔道西行去翻狮隧龙尾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而家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小心上灯，病魔走近，坐得多要动身，至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黐少啲凳。 我系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噶。 我系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黐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有问题上网找人帮手，唉，但不是样样嘢都可以上网问噶，听下啦。 铺头个 CCTV 坏咗，仲有边个知？ 我前日发过上网问我铺头个 CCTV 坏咗，有边个可以帮我换新嘅？ 你前日发咗个咁嘅 post， 夜晚铺头就俾人偷嘢。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新生精神康复会的远途高手卢业能怎样用作品的颜色表达情绪呢？由庇护工场经理欧嘉敏代他讲。 绿色就是平静的颜色，黄黄红红那些就是快乐的颜色，开心的颜色。生气的时候就问一下你，你知不知道生气是什么色的？ 想知答案，留意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骚动音乐，骚动 Travis， 欧国成，梨花。 编曲嗰个结构上面，我是用中国风加 R&B 的元素啦，再加啲电音的元素，两个世界咁啊。中国小调同埋呢个流行元素是两个世界，我是想呈现前世今生的关系。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成分神。 骚动音乐。 今日嘉宾咧，继续 Yumi 喺度嘅呢一 part 咧，我哋就会讲你嘅新歌啦 ，Wanna Be Close to You 嘅。咁啊，开始我哋两个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我哋听完。 好啊， 啊 你估啊， 系我哋又估下，睇下估得中唔中。 咁我又估下先，我估咧，因为每次听 Yumi 嘅作品， 我见到你睇紧啦， 系啊系啊， 抹低 notes， 冇错，有抹 notes。因为咧，其实咧，我觉得每次都好抢耳，令我觉得系有一样嘢，我觉得好 sweet 嘅，就系、是、每次咧，佢都会有一啲电话声效嘅一啲句子，包括今次 Wanna Be Close to You 入边佢都有一幾句是運用了一個電話的音效，我覺得這件事是否可能都有跟 Tima 監製談過啊，這件事可否成為了自己作品其中一個特色，好像每次都加一個這樣的聲效下去好像正一 點。我估埋你就揭曉了、我記得上次那首歌你的挑戰說有一段好像講電話的對白樣，是要即是說要試了很久要投入啦。但是今次呢，我覺得這歌呢雖然沒有上次那種好像對白，但是呢又有另外兩句我覺得很記得，是那些英文講得很密集那些 All the other boys can say goodbye， 即是那個tone呢不是只是唱，是我認為 很對白的唱法這樣。咁其實 rap 啦， 係啦係啦，即係嗰啲嘅 feel。我想估係咪就係 Tima 都想俾一個少少功課你，每一首歌都會加呢啲少少難度俾你，要你挑戰。咁就除咗唱之外，要有呢一啲嘢喺裏邊，所以就有呢兩句喺呢一首歌裏邊俾你要玩下咁啦。即係每一首歌佢都想俾啲難度你試下啦，咁樣係啦。我覺得有一樣咁嘅嘢傾過或者發生嘅。 OK， 系啦，错你话错就得噶啦，我已经准备好噶啦。 OK， 好，其实系有啲啱，有啲错嘅。 好、okay, 嘅，都有啲啱都好。 睇下边一 part 错咗先，我系最中意睇错嗰 part 嘅。 我谂系因为今次我第二首歌，第二首嘅派台歌啦，就系、是、都系有同一 即係有一樣嘅班底嘅，都係天馬監製啦，歌詞亦都係朱琳啦，所以係我覺得佢哋係會。即係尤其是天馬監製，我同佢錄音嘅時候咧，我同佢嘅距離咧又好似近咗咁樣，同埋佢又好似了解我多啲嘢，我又好似了解佢更加多嘢，所以其實第二首歌佢都係為咗我而去度身訂做呢一首歌嘅，所以就電話，我諗因為其實。Breaking My Heart 同埋 Wanna Be Close To You 咧係有關係，一個關係喺度嘅，即係兩首歌都係講關於一個少女憑住一個少女心去諗自己心儀嘅對象啦，跟住就好似顯到我兩首歌嘅性格，即係我又好怕醜啦，又好矛盾啦，又即係係咯，我唱嘅所有嘢都係。即係好似唱緊自己嘅感受出嚟咯，同埋啱啱講到邊話你哋個個 rap 咧，我覺得佢冇話特別一定要加一兩句嘅，但係我覺得係佢係想整一啲特別嘅嘢，即係每一首歌佢都會整一個特別少少嘅嘢，即係可能因為其實我喺 Wanna Be Close To You 呢一首歌，我最中意嘅嗰一 part 就係嗰一段 rap 你所講嘅，就係嗰、那個我呢個就還是 goodbye， 我唱嘅時候咧，我 係開心嘅嗰日嗰個感覺， 係啊，都好開心，同埋我真係好真係好 chill 咯。所以系啦， 一开始嘅时候系咪已经想做一首续集咁样感觉嘅，即系一个好似上首嘅延续咁样样嘅咧？ 其实唔系嘅，其实我唔知道我嘅第二首歌会同我第一首歌会有关系，即系会有同一即有差唔多嘅意思喺度，咁因為我本身以為都係天馬監製，佢會唔會再整一首同我第一首唔同啲嘅歌咧？但係點知即係因為我第一首歌 Breaking My Heart 都係即係好跳舞、好唱歌嘅，但係今次咧就可能輕鬆啲、chill 啲嘅，同埋主要性都係唱歌方面，因為其實呢首歌在唱歌方面是比上一首难啲啲嘅，同埋系有好多技巧性啊，有少少偏高音啊，所以其实对我嚟讲都系一个新嘅挑战嚟嘅，所以同埋系系我都算系我想做嘅，因为我细个好中意听英文歌啦，咁英文歌就有英文歌嘅style 喺度，咁我就听英文歌长大嘅，所以我就会好容易有嗰啲扭音啊、转音啊，所以就加入咗呢一啲元素落我只新歌入面，所以都系一个新嘅嘢俾大家。 系咯，即 系 好似你咁讲，你沿住听一啲英文歌嘅时候，去到呢只歌后面，可能最尾嗰段 backing 有啲高音上去嗰啲咧， 其实都几难唱噶。 系咯，因为你 verse 一开波开口，其实已经今次成只歌嘅 key 比上次已经高 咗，系啊。 咁有冇话其实系咪嗰个都会个高音影响到自己用嗰个声？即系今次就会轻啲啊、sweet 啲啊咁样嘅感觉噶嘛？ 都会有嘅，但系我记得。我唱嘅时候，即系我喺录音室录音嘅时候咧，就会有对我嚟讲会有少少困难，因为我系唔知点样，我唔知点样表达嗰啲高音，跟住天马监制就教咗我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唱嗰啲高音位啊，或者唱一啲嘅好 sweet 好。即系唱一啲歌词嘅位咁样咯，跟住佢就会好有耐性咁样同我讲，成个古仔啊，我可以点样幻想，点样可以唱得 sweet 啲咁样咯。 咁啊，叫你幻想住啲咩咧？即系呢一个歌嘅画面系。 我记得佢叫我幻想，哦，你幻想一下你自己喺学校，跟住你有一个心仪嘅对象，跟住你啲同学系咁推你埋去，推你埋去咁样嗰种感觉，跟住我其实我心谂，我又未试过，咁咁我幻想，跟住佢又话，唔得啊，咁你笑住嚟唱啦，咁样，跟住我就 OK。 咁 得咗， 我想問下，即係最初嘗試去幻想一個對象，咁可能佢唔一定要一個真實存在嘅人嚟噶嘛？但係你有冇嘗試幫呢個對象係加咗一啲條件？可能佢一個大概一個點樣模樣嘅男仔，有冇諗過咧？ 我會因為我自己好中意睇童話故事，我會想像我嘅心儀對象係一個白馬王子，好十全十美。 都係騎翻只馬，使唔使騎翻只馬出嚟？ 跟住我諗每一方面都要。有就最好啦，咁样 咯，即系有身高啦，跟住有身形啦， 总之咩都有啦，我唔理咩都有，呢个系我幻想中入边嘅。 惨啊，年尾嗰啲咧骑马堂好枯啦，可能嚟紧，个 都嚟一齐扑啦，要。咁但系有冇话其实喺做呢一只歌之前完成咗上一只啦，有冇同天马监制都佢都有同你即系倾下偈话，即系再了解多啲你嘅内心啊，或者再谂下我下一只歌有啲咩去发掘，有冇一个咁嘅过程去倾偈噶？ 暂时冇，因为都是公司的安排的、都是。但是我自己就因为我在比赛里面发掘到即是跳唱这个角色给我自己啦，所以都希望向着这个方向，暂时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亦都想即是亦都希望可以尝试多方面嘅嘢俾大家咯，即系除咗可能跳唱啊，或者除咗 sweet， 或者有心仪对象嘅一啲歌，我希望可以有一个变化，有一个另有一个唔同嘅我，唔同嘅 Yumi 俾大家睇咯。 有冇谂过系我当冇任何条件限制，你自己除咗而家呢一个类型嘅歌，你自己会想唱乜嘢？可能系主题上面系点啊，或者个风格系啲咩咧？ 哇，其实我好多好多都想试下。 例如呢， 例如咁大家都见我成日都唱快歌啦，咁可能慢歌方面可能啲係囉，慢歌囉。但係我又好想，我个人呢就好贪心嘅，咩都 人马就 係 咁 啦。跟住我又好想劲跳嘅一首歌。係啦，这个是我最期待，因为首先我刚刚都讲了，我很喜欢跳舞啦，跟住我希望可以被大家见到，即是见到我就会哇哇哇这样啦。 咁譬如上一隻推出咗之后，有冇见到一啲 fans、一啲观众都有 send message 俾你讲佢哋嘅感觉系点样？ 有噶，但系其实佢哋 send 嘅 message 俾我都太多啦，所以我就冇乜点睇晒，因为我真系冇时间，即系我冇时间去真系睇每一个 message， 但系我都会间唔中留意一下佢哋对我即系想同我讲嘅嘢嘅，跟住尤其是可能啲商场活动咧。我会见到啲 fans 啦，跟住佢哋就会好快速咁样去讲想同我讲嘅嘢啦。跟住我就因为我见到 fans， 我就会好开心嘅、我就已经好满足噶啦。所以系咯，咁我会继续努力。 有冇记得可能啲 fans 同你倾偈，可能短短嘅时间，可能一两句嘅啫，但系真系几鼓舞到你，或者可能嗰一排真系好攰，因为又要温书，又要练舞，又要唱歌咁，但系又好似一句说话就已经令你好啦，我觉得坚持落去系好啱嘅。有冇一啲咁鼓励嘅说话系有印象？ 咁我最印象深刻嘅就系有个 fans 同我讲话。佢话佢好欣赏我，跟住就佢知道我一定得嘅，跟住就话即系慢慢嚟啦，唔好急啦，即系时间系会证明到嘅，所以就即系叫我唔好咁做任何嘢都唔好急啦，亦都唔好咁容易唔开心啦，最紧要自己享受就可以啦。咁样咯，系啦，呢个系我最印象深刻嘅。 而家出咗两首歌，跟住之后嘅歌会唔会都系继续可以玩到呢啲叫做 upbeat 啲咧？定系话咦可能会试下有其他慢啲、抒情啲啊嗰啲咁样啊？ 其实都要睇公司嘅安排嘅，咁。 當然我自己都有，因為我自己好喜歡想啊，如果我有得出第三首歌，咩會出啲咩歌呢，即係好多如果就咩咩咩咁樣嘅喺我自己嘅世界入面，所以就我就反而唔急嘅，即係我唔需要，我唔會催佢哋，喂，快啲出歌俾我啦！即係如果有嘅，咁當然我都好開心啦，咁我都會好興奮，咁我都係咯。最緊要而家就啱啱先出完第二首歌，咁就慢慢嚟啦。 同埋因為呢兩首歌嗰個主題可能都係同啲好開心、好浪漫嘅畫面有關啊嘛。咁有冇可能自己有時都諗，如果可以自己揸主意嘅，可以寫一個唔同啲嘅題材下首歌， 寫個慘啲嘅咁。 會唔會可能你心目中想演繹嘅題材未必同戀愛係有關係，或者可能係關於其他嘢咁樣嘅咧？ 都我未諗喎，但係如果你而家叫我即刻諗，我就會諗到夢想呢一樣嘢。 嗯嗯，係 啦， 因為呢個好似同你自己本身嘅經歷好貼身。 嗯，好貼身，同埋即係依家都身為一個學生，我又即係可能。自己又要顧住學業啦，跟住又要又要工作啦，又係即係一路好似自己，我唔知啊，我因為我冇諗過會有今時今日呢個成績嘅，因為我細細個都係咁，我啱啱都有講過啦，好中意幻想，好幻想自己我喺個舞台上咁樣咁。都冇諗過哦，原來今時今日其實我都 做緊啦， 同埋都經歷咗唔少，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經驗俾我去嘗試咁樣，所以我自己就會好好咁珍惜啦。 好似你頭先所講，細細個幻想自己可能係踏入呢一行啦，終於做到啦，到呢一刻。咁多嘢涌埋嚟嘅时候，其实会唔会自己心入面其实係有少少压力，但係又唔敢同人讲嘅呢？ 其实一开头係会有压力嘅，可能自己未識得點樣分配好自己嘅时间，即係工作方面啊，學習又唔知道點樣分配，即係啲时间又好亂，咁其实呢啲都会形成咗一啲嘅压力嘅，咁第二样嘅压力咧，就系有观众嘅压力咯，即系可能系一啲唔好嘅 comments 啦，或者系一啲好难听嘅说话啦，都会形成咗即系压力嘅。但系我谂我已经过咗嗰个时期咯，即系过咗嗰段系咁觉得。哇！嗰啲人咁样睇我噶，即系我好似令到自己失去咗，慢慢失去咗自信咁样。但系，即系我都同我自己讲翻，我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意见啦，亦都唔同嘅谂法啦。咁我就觉得即系跟住自己个心去做咯。同埋我，因为我自己，我而家咧反而就觉得冇嘢，嗰啲压力咧已经系变成。我依家嘅动力去做好嗰件事咯，所以依家就完全系冇事。 系咁，头先我讲细个嘅梦想可以有机会喺台上面即系表演嗰样，咁而家叫做实现咗呢样嘢做紧啦。有冇都有？其实仲有一啲嘢，一个下一个嘅梦想，其实而家自己心里边都有希望可以做到咧。 梦想 系啊，下一个啦， 下一个我就真系未谂啦。 练马师咯，可能 系个梦想，个梦想都可以系继续喺音乐，不过例如幻想自己有机会去到某一啲舞台演出啊，或者同某一啲人合作，都可以系下一个梦想，但系又同音乐有关嘅，有冇呢啲啊？ 都有嘅，但系 specifically 就暂时未有咯。所以就。即系如果我真系想去到嗰个地步嘅话咧，我就要靠我而家嘅努力咯，所以我而家就会努力啲。 俾你许定一句愿望，如果可以拣一个你自己心目中嘅偶像同佢同台演出， 系啦，唔一定香港嘅，世界各地各样都得嘅，有冇啦？ 拣香港嘅我都想拣一个嘅，就系容祖儿前辈。 其实我真系。 因为我真的很欣赏他的跳唱的，所以 啊，好多幻想啊！ 佢而家開始嚟嘅，如果呢個，如果呢個點咧？ 咁如果有一日有機會嘅話，咁我都希望可以同佢一齊合作啦，因為。我想因为我真的很欣赏他的跳唱啦，咁身为我依家可能未真的好像他有很有经验的一位前辈，咁我都希望可以向他学习咯。 嗯，同埋咧，我想讲样嘢俾你听，就系咧喺我哋呢个节目度许愿咧系好靓噶。过去好多嘅歌手咧喺我哋节目讲完个自己嘅愿望之后咧，最后就会实现噶啦。所以你可以准备定 噶，有机会噶， 可能好近噶。咁啊，亦都讲翻即系今次新歌《Wanna Be Close to You》有个 MV 嘅，咁啊，亦都。我覺得今次咧，我想估多次，因為我唔憤氣啊。頭先我想估多樣嘢，就係今次拍呢個 MV 最大挑戰嘅一樣嘢，就係有好多個造型，淨係試造型都應該試到你， 好似 試到你好攰啦，係嘛？ 哇！雖然試到我好攰，但係我真係好中意每一個造型咯，同埋係我好中意每一個。每一个场景，即系拍嘅所有嘢，着嘅所有嘢，可能化妆都唔同啊，头发都好唔同，即系嘅 hair 嘅 style 都好唔同，即系所有嘢都系好唔同。 嗯， 好真系好中意呢个 MV， 超级中意。 呢啲造型自己有冇份拣嘅？ 自己就因为我记得咧，我试衫嘅时候咧，佢就一堆衫喺我面前，跟住我就。哇，好靓啊！跟住我，跟住我唔介意有排试嘅，最紧要系我自己中意，我又觉得好睇嘅，咁就我自己就 OK 接受到嘅。 嗯， 所以就系咯，好多谢所有台前幕后嘅人啦，去真系为咗我第二首 MV 去做咗好多好多嘢，因为其实。这个即系整可能整嘅 background 啦，所有嘢啦都系度身订做嘅，同埋都即系我觉得好特别咯。嗯， 系啊，因为每一个造型亦都有翻啲 props 可能配搭住啊咁样。 系啊， 咁所以大家可以睇到 Yumi 自己都好中意每一个造型嘅呢一个 MV 啦，亦都会我哋期待下啦。跟住之后佢会有啲咩嘅风格？头先讲嗰啲愿望啊，想做嘅嘢之后会唔会出现喺你嘅歌嗰度啦？咁啊，今日多谢你同我哋介绍你嘅新歌啊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拜拜。持续了一年，望望着你侧边，同伴也许多心惊我失眠，人人化作丘比特来指点，爱到了拉远跟我对焦，挨近差点发烧，是爱刹那一秒，发现变纷扰，发现爱到了星星跟我撒娇，空气让我。先写 goodbye， none of them could ever catch my eye， 我尖叫哭笑等你开解，捉到思想被破坏，呼吸考验我心态，想在念念中摆，承认我太心急想要长大，成熟让我声音为求装快， 日嘅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 Yumi 中游美最新排台作品 Wanna Be Close to You， 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